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千秋》，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从两人身上爆发出来的真气，瞬间以两者相处的一点为圆心蔓延开去。身在其中的两人袍袖翻飞，站在战圈外面的人更不好受。沈乔早在两人对上时就已经往旁边避开，但仍是不可避免受到波及，差点就站不住。剑尖灌注真气，澎湃汹涌，犹如巨浪竖击，朝燕无师当头照下。沧浪剑诀名副其实，齐凤阁当年东临沧海悟出这套剑诀，后即已经改进成为玄都山弟子人人习得的入门武功。但虽然是入门功夫，却因用的人不同而分出高下优劣。像玉霭此时就已经到了形似莫如神似的境界，在沧浪剑诀中又融入了许多自己对剑诀的体悟，将其真正运用自如，几近人剑合一，身剑不分。但这样的攻势却停在了燕无师的一根手指前。仔细看就能发现，燕无师的这一根手指其实并不是静止不动抵住剑尖就算完事儿，恰恰相反，他动得极快，残影在视线中几乎毫无残留，看上去像是一动不动，实际上他的手从未停过。他的手指像是长了眼睛一样，几度点在不同的地方，而那几个地方偏偏是玉霭用真气筑起的屏障中最薄弱的几点。玉霭忽然想起师父齐凤阁还在世的时候曾给他们点评过天下顶尖高手，其中就说到燕无师。当时人人都觉得齐凤阁最大的对手是突厥宗师葫芦姑，齐凤阁却说以燕无师的资质再过几年就会超越葫芦姑，说不定还能打败自己，因为他的武功已经到了随心所欲不拘泥于形式的地步。对别人来说，朱阳策可以让自己习得一门高深武功，问鼎武道巅峰，但对燕无师来说，他却只将朱阳策当作参考书籍，用来弥补自己武功中的不足，而非全盘照搬从头练起。在燕无师的武功里有一门很出名的春水指法，与其交过手的齐凤阁曾经用两句诗来形容过：春水柔波连照影，一片痴心聚成灰。这两句话看着像女子在咏叹自己早逝的感情，当时玉霭听在耳中尚且不明其意，但此时此刻他终于明白这后半句是个什么意思。因为伴随着对方的指法，汹涌如潮的真气不仅阻住了他的攻势，还让玉霭辛苦用剑气构筑起来的屏障几近坍塌，眼前他的心情和压力就像齐凤阁所说的一片痴心聚成灰。玉霭不得不将剑气运至极致，不过片刻功夫，势如烟霞炸开，水气氤氲，平地生风，巨石迸裂，发出轰然声响。沈乔被震得耳边嗡嗡作响，有那么一会儿什么都听不见了。 发生什么事了？ 声音好像是从玉虚阁那边传过来的。 快去看看。 走走走，快。 在寂静的夜里，这动静已经足以惊动玄都山其他人了，远处随即陆续亮起灯火，更有不少人披衣正往这边赶来。这已经超出了玉霭的预料，他本想悄无声息速战速决，没料到燕无师今晚会横插一手，使得事情朝无法控制的方向发展。二人收手，玉霭退了三步，燕无师退了两步，但前者全力以赴，后者用了八成功力，高下如何人心自知。燕无师好整以暇，一副看好戏的表情。玉霭咬牙不语，一方面觉得其他人来了，几个长老联手怎么也能将燕无师这个擅闯山门的狂徒留下来，沈乔自然也走不了了。另一方面，他心里其实又不太想让玄都山其他人与沈乔见面。思忖之间，已经有人先一步赶过来了，是齐凤阁的大弟子谭元春，他是沈乔和玉霭等人的大师兄。此人资质平平，性情温和，是个遇事先想着息事宁人的老好人，这种性格和武功自然没法当掌教。但这位大师兄的宽厚为人，包括沈乔在内的一干师兄弟都十分敬重。沈乔当了掌教之后，谭元春也就成为长老，平日里帮忙管教第三代弟子。 玉师弟啊，方才那一声动静是你们 这位是？ 幻月宗燕宗主。 魔君？ 你就是齐凤阁的大弟子？当年你师父与我打了一场，我输给了他。现在他的徒弟全都不济事，你要不要也来一场？ 这 燕宗主纵然武功卓绝，但我玄都山那么多人，总不至于留不下一个你。难不成燕宗主是觉得玄都山上风景绝佳，想要长留于此不成？ 没了齐凤阁的玄都山，在我看来一文不值。还舍不得走？等着你师弟将你囚禁起来，把手共叙兄弟情谊吗？ 谭元春这才注意到，不远处树下还站了一个人。因为对方半藏在阴影之中，呼吸又很微弱，加上方才被燕无师先声夺人，他竟也没发现。这一看之下不由震惊，脱口而出： 掌教师弟！ 大师兄，别来无恙。 你没事吧？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大师兄？哎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大师兄，你们是不是已经准备推举玉师弟为新掌教了？ 哎呀，你不在的这段时间啊，全靠玉师弟在打理内务。反正之前也都是他相助你左右，只有他最为了解玄都山上下一切。你落下山崖之后，几位长老合议，决定先让玉师弟代掌宗门。但，你回来就好，先好好养伤吧，其余的日后再说也不迟啊。 沈乔很明白，如果自己今日当真留下来，以他败给坤爷，加上身受重伤的事实，根本无法再担负掌教之职。即便其他人不计较，他自己也绝不好舔着脸继续坐在掌教的位置上。玄都子府势必由玉矮掌握，那么自己留不留下来都阻止不了他和突厥人合作，甚至以他现在的状况等于任人宰割。想及此，他暗叹一声，再无犹豫。 劳烦燕宗主将沈某也捎带上吧。 阿乔师弟， 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掌教， 不， 快， 掌教， 慢着！ 玉矮又惊又怒，提剑便要上前拦下，燕无师竟也不闪不避，直接抓着沈乔的腰往前一推，瞬间让他成为玉矮攻击的对象。 三师弟住手！无耻狂徒！ 但凡高手都会有那么点高手的气度，要么爱面子，要么放不下身段。像拉人垫背这种事情，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一般是做不出来的，因为他们还想要脸面。也只有燕无师这种连朱阳册残卷都能说毁就毁了的人，才能干出这种不要脸的事儿。难怪玉矮会在后面气得跳脚，沈乔也彻底无语。燕无师带着他一路下山，直接穿过玄都镇，来到他们最初进镇的郊外驿站处。这里有个稀稀落落的小树林，上算得上空旷。他将沈乔放了下来。沈乔跟玉矮交手，受了点伤，全身气血凝滞。现在过了许久，方才感觉暖意慢慢回来，手脚有了知觉。 多谢。 哼。所以你上了一趟玄都山，到底有何意义啊？不过是证实了当日我说过的话，利益面前，人心一文不值。你从小一起长大的师兄弟们，为了利益可以毫不犹豫地将你出卖，为了掌教之位可以任你落下山崖而不闻不问。齐凤阁自诩正道宗门，光明磊落，教出来的弟子却堪比我魔门作风，果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 他当然知道沈乔落崖之后，玄都山的人也陆续在外头寻找过，只不过那时候沈乔已经被他救回去， 那些人自然扑了个空。但燕无师没有必要帮那些人说好话，他更乐意看见沈乔就此灰心丧气，从一个容易心软的落魄掌教变成一个对天下满腹仇恨的人。但沈乔没有接话茬，他寻摸了旁边一块大石头，慢慢坐下来。玉矮性情有点偏执，功利心强，凡事都要做到最好，自小就是这样。若不是在玄都山，说不定他今日又是一个燕无师。但他这些年对玄都山也的的确确全心全意，毫无藏私。师兄弟手足有爱，再铁石心肠都能给捂热了。更何况玉矮毕竟不是燕无师。事已在那之前，别说沈乔想不到他会做出这种事，只怕师父齐凤阁再生也不会想得到。他让自己在与坤爷的交手中落败，众目睽睽输给突厥人，身败名裂，他自己顺理成章成为接任者，没有人会认为他不够格，还能一劳永逸。因为即便沈乔还活着，也不会有脸要求继续当回掌教。这听起来似乎很合理，但结合玉矮当时信誓旦旦言辞激烈地说自己有苦衷，说自己是为了玄都山能凌驾于天下其他宗门之上的话，事情就显得有些古怪了。假如玉矮所说的苦衷是真，各中另有因由，那么他所指的就绝对不仅仅是跟坤爷暗中勾结设计沈乔落崖的事情了，他必然还在其他更重要的大事上与突厥人合作。沈乔蹙着眉头，只觉得脑袋像针刺一般密密麻麻发疼，百思不得其解。自晋朝南迁，五胡乱华，这些年虽然各国政权更迭频繁，但像周齐这样胡风极为浓郁的国家政权，因为沿袭汉制逐渐汉化，要说统一天下勉强也还能令人接受。但像突厥王庭这样至今依旧在草原上放牧吃草，不时入侵中原的野蛮民族，却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明主。突厥人反复无常，残暴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若没有天大的好处，玉矮必然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那么对方所筹谋的到底是什么？突厥人到底能许给他，又或者说给玄都山带来什么好处？这些事情沈乔没法拿出来跟燕无师讨论，就算两人如今渊源甚深，但也谈不上朋友。燕无师喜怒无常，正邪不定，更不可能与他交浅言深。沈乔只能自己在心里翻来覆去的琢磨，只是无论怎么琢磨，都像是隔了一层薄薄的窗纸，总想不到最关键的那一点上。 有声剧《千秋》，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